是来时又去，回漫上演，热恋的主角偏偏我占用，人随传随是风霜，有几多真相恋，亦真亦假，亦痴亦见，有痴死关心，只说今天匆匆了断，自欺自怜自怨，还自信是有缘。如今的恋爱极难极难预算，随便的恋爱是偶然，无心的恋爱未能未能热恋，这念头喜欢。情人是来时又去，回漫上演，现今的恋爱天天改变，人随传随是风霜，有几多真相恋，亦真亦假，亦痴亦见，教师死关心，只说今天匆匆了断，自欺自怜自怨，还自信是有缘。极难极难预算，随便的恋爱是偶然，无心的恋爱未能未能热恋，这念头喜欢善变。极难极难避免，如风沙飘渺在眼前。如今天恋爱，若能已成奉献，有情人或许。